兄姐妹们平安， 平安， 平安。 感谢神，他赐下安息日，是为人设立的，是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来到他的殿中，来向他献上敬拜和赞美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敞开我们的心。因为撒旦魔鬼最不希望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来赞美这位真神，所以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，因为他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。让我们以一个谦卑、一个渴慕的心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将我们的敬拜献在他的台前。以赛亚书30:15说：“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，回归安息；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”是的，我们真的是要学习顺服的心，我们平静安稳是来自他。我们有这样子的心，我们来向神来献上我们我们真的是切慕他，我们这颗心我们是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《如露切慕溪水》。以祷告的心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 神啊，我一心切慕你，如露之雨，切慕溪水。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 现在我们要唱这首诗歌，叫《轻轻听》。这首歌说到，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他是我们的大牧者。我们来唱的时候，我们盼望我们也是用一个安静顺服的心，我们来聆听。因为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是轻轻的说，他在夜间的时候跟我们说。那我们真的是求神洁净我们的心，鉴察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中没有杂念。我们当我们来到他的殿中，我们来赞美他的时候，我们是我们是一个专一的心，我们来轻轻的听他要对我们说什么话。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重复两遍，大家一起唱。第三遍的时候，我们请弟兄带我们唱。那姐妹们，我们就以祷告的心， 我们来向主祷告，我们来聆听圣灵的声音。然后第四遍的时候，来姐妹来带的时候，弟兄们就请你来，也是来默祷。我们来求神在心中引导，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。然后我们在一起唱的时候，我们唱副歌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试试看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叫《轻轻听》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求神悦纳。 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。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我的牧人能得我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。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他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 弟兄来，姐妹默祷。 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。 打开我们的心，向神祷告。 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你让牧者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 姐妹来，弟兄祷告。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。 每天当中，我们都能够来学习顺服他的旨意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真的是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以诗歌、赞美、颂词，我们能够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毫无惧怕，我们毫无坦然无惧的能够将这一切我们仅有的献上在你的宝座前，真的是求你的心得着悦纳，真的是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在我们还在如羊走迷失的时候，你把我们领回那可安歇的溪水边。我们要谢谢你，因为你是赐生命的活水，你也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你里面，我们真的是经历满满的恩典与慈爱。主啊，是的，以我们这何等渺小的心，我们实在很难完全理解你对我们的爱。尤其是每当想起你就是那命立就立去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你竟然愿意降卑了自己，你来到了这世上，为的是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活在最终世上的人。主啊，你说好牧人认得他的羊，他的羊也认得他。求你真的是开通我们的耳朵，把你的律法你也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也不要忘记静下来，我们要聆听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谢谢你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还没开口的时候你早就知道我们的心意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，你宝贵的十字架救恩，因为要不是你宝血遮盖我们那不能隐藏的罪，真的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靠近你那圣洁公义的宝座。如今我们身在主的恩典当中，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里毫无惧怕。我们的心真的是要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来切切寻求你，如同那走迷的路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们要来切切寻求你。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，主啊，求你不论我们向左或向右，我们必要听见圣灵在后面告诉我们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感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不配的祷告，我们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 阿门。 神的道路真的是最美善的，他的道路真的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神也从来没有应许天色长蓝。当我们遇到失恋的时候，他却应许我们说他天天为我们背负那十字架，背负那重担。求神真的是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他永远都与我们同行，他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。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注目看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边唱我们来边祷告，求神让我们学习将我们的眼光注目在主耶稣的身上。 烦恼苦愁难，当亲近耶稣，你想安息，必得满足。凡饥渴慕义，来寻求耶稣，你想安全，必得饱足。Thank you. 着他同步。 再次 烦恼苦中担当，亲近耶稣你想安息，你的满足凡几个母意来寻求耶稣，你想感觉你的帮助。主母看耶稣，你亲看耶稣，圣洁公义主写加上耶稣。主母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，谦卑亲近主，对着他走路，跟着他走路。 感谢神，因为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还有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感谢神他自己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，牧师要带我们看诗篇第一篇。那请弟兄姐妹有圣经请你翻开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，是一整篇诗篇一到六节。诗篇第一篇，那我们请台上的敬拜团队起台下弟兄姐妹应翻到我们一起来。第一节， 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，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 感谢神今天牧师要为我们来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人生观，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他。